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田高希演播，爱宝堂。 就在田哥走神的时候，突然有人敲车窗的玻璃，漂亮的倒车员笑脸相迎了。 田先生，刘副总经理在办公室等您，请您走三号通道，谢谢。 田哥回过了神，下车向三号通道走去。在就要走进通道的时候，田哥突然听到了身后有窃窃私语的声音，他没有停步，径直走进了通道，然后在门后站住，点上了一支香烟。外面的交谈的声音大了些，是两个倒车员在闲聊。 哎，刚才那个就是今儿新调了那个司机呀、啊，就是他，就是他， 长得还行，就脑子不大好使，好好的经理不当，跑过给这过气的副总当司机。真不知道是不是这脑袋被门给夹住了。 哎呦，哎，又是内部消息啊。哎，不过周姐说话要留口德啊，刘副总经理可是个好人，上回你出事还是他帮你解决的呢。 嗯， 那他是看上老娘的姿色了。呦呦呦呦呦，就你也有姿色，小样儿，别跑，该解决我怎么收拾你。 嬉闹声远去了，田哥这才把吸了一半的香烟丢到脚下碾碎，眼前闪过车窗外那张化着浓妆的精致的面孔，真的难以和刚才那恶毒的声音联系起来。田哥目光阴郁地想着，连倒车员都肆无忌惮地评论刘总，看来集团总部的确是出了问题了。刘寿元的办公室在13楼。田哥在电梯里深吸了一口气，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重新理顺了一遍。现在的情况是不能相信任何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眼睛和判断了。田哥敲响了刘寿元的办公室的门，然后走了进去。田哥并不知道的是，现在他的危机才刚刚开始。这是一间简朴的办公室，没有冲门面的书架，墙角只有一盆半人高的芦荟。刘守远坐在办公桌的后面，虽然两鬓斑白，但短发剑眉，眼中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一眼看去便让人觉得他有着无穷的精力可以用。这张脸渐渐地与田哥记忆深处的那张面孔重叠起来。刘寿元没有介意田哥对他的观察，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 走吧。嗯，喝水还是茶呀？ 水，田哥说。 在略微犹豫的刹那，在沙发里坐下了。刘寿元起身倒了杯水递过来，目光直视着他，似乎要看透田哥的内心世界，好半天才开口问： 周媛媛都跟你说了什么 啊？您认为他应该跟我说什么呢？ 田哥把问题推缓了，继续保持着警惕。 啊？ 刘守元笑了笑，像是失望又像是欣慰。田哥注意到他眼中的血丝，这说明刘守元已经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嗯， 同类，情况很紧急啊。我想周圆圆同志大概已经牺牲了，他还是选择了你，这给你带来的危险想必你已经有切身的体会了，这很危险，而且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张明志不会干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刘守元这么说的时候，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军人般的气质。 刘守元抬起手指入了试图说话的田哥，继续说，对你吗，我很抱歉，本来不想把你卷进来的，都怪我以前跟圆圆提过你，军区一号特种兵，但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军人了，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我向你道歉。但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想周圆圆同志也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的。 刘守元一口气说完，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只是看出天哥太过激动了，便停下来让天哥先提出心中的疑问。首长，真的是您？天哥站了起来，激动的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了。 坐下谈，我现在叫刘守元。是啊，我还记得你新兵入伍的时候小刺头啊，一身的好功夫，愣是把三个教官都放疼了。嗯，还是我把你调到了海蛇第三小队的。是啊，那是我离开部队前的事情了。 刘守元感慨地说，随即眼睛里那点回忆又被阴霾取代了。他说， 你的事我听说过一些，他们太急躁了，可惜的第三小队啊，不过你还活着，这很好。 天哥心情激荡，眼泪在眼眶里打着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见到了家长，漂泊多年终于回到了组织里。 天哥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不想离开部队啊，我不想这么窝囊的就走。 刘守元点了点头，叹息一声说，会有机会的啊，你要相信我，这一切啊都会有机会还回去的。好了啊，不提这些，说一下眼前的事吧。 天哥擦去了泪痕，站得笔直说， 是，请下达命令。 好好，坐下谈，坐下谈。现在你我都不再是军人了，我是一个领导的名义要你做一件事情，当然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你是可以拒绝的。 你说吧，我一定做到。 天哥坐得笔直，脑海里再容不下别的念头了。 我要你保存一把钥匙，为期三个月，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取。是啊，时间可能有点久，但这很重要。 刘寿元说着拉开了抽屉，把一个银行的信封推到了田哥的面前，手指在信封上的某处轻轻地点了三下。田哥看了一眼，是出厂编号，出于谨慎，他默记下了那串九位的数字。之后田哥打开信封看了一眼，里面是一把四棱柱的保管箱钥匙和一张银行卡。他困惑地看了过去。 刘守元点了点头说，你妈在信封上面，看完之后烧了。我现在不大方便离开华天大厦，所以只好把你调到身边，现在事情交代完了，你可以走了，最好到其他城市待一段时间。我要提醒你，除了这间办公室，外面到处充满了危机， 你要保存好钥匙，更要保护好自己。好了，走吧，到其他城市再和家人联系，现在就走。 刘守元说着起身送客了。 天哥飞快地扫了一眼信封上的密码，是60，应该是银行卡的密码。他把钥匙和银行卡倒出来，各自单独放好，信封拿在手上。才刚刚走到门口，就有人敲门。天哥下意识地把信封塞进了口袋，闪身让到了一旁。进来的是华天集团的财务主管汪伟，他抱着两沓文件，脸上喜气洋洋。 方总啊，哦，您这有客人呢，我这样进来了会不会打扰您呢？ 汪伟英俊的面孔因为过度夸张的笑而变了形，看上去有些狰狞和扭曲。 不会，小田呢，你先出去吧啊，我和汪主管还有事情要谈。等一下，我还是觉得你不太适合做我的司机啊，一会儿啊，我会让秘书处再下个文件，把你调回物流公司吧。 刘守元说着， 他的脸色在汪伟进门的那一刹那就阴沉下来了，甚至是铁青的。 天哥犹豫着，还是应了声，离开了办公室。 天哥在转身的瞬间注意到，刘守元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汪伟抱着的那沓文件上。天哥在电梯旁的垃圾桶前把信封烧掉了，捏碎了纸灰，然后才走进了电梯。 天哥一直在想刚才离开前的那一幕，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徘徊。 电梯瞬间到达了1楼，在电梯打开的那一瞬间，外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似乎有炸弹在大堂里爆炸了。天哥走出电梯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混乱了，大堂迎宾员的尖叫声和保安驱散现场围观者的叫骂声刺耳无比，阳光从破碎的玻璃天花板间落了下来，照在了绿色的植物和红色的鞋的上面，使宽阔的大堂里充斥着奇异的色彩，一种只看上一眼便会渗进灵魂的那种艳红色。 是哪个倒霉鬼跑这儿跳楼自杀呀？小声点，小声点，是刘副总经理啊？真的呀？哟，真的是刘守元副总经理啊？哟哟，难道那些传闻都是真的？ 别多嘴，别多嘴，上面的事情轮不到咱们问。 天哥慢慢地走了过去，不祥的预感成真了，躺在血泊里的正是刘守元。他鹰眉拧成了死疙瘩，一手紧握成拳，另一只手大张着，似乎想要推开什么。血在他的身下散开了，坚硬的碎玻璃扎遍了全身，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啊，真的是处处充满危机啊。 血液一阵阵地涌向了天哥的大脑，他本能地想回到电梯，到13楼看看究竟是谁害死了他的老首长，但是理智阻止了他。如果现在回去，刘守元交代的事情可能就完成不了了，而且敢在大厦内公然谋害副总经理，那对方的势力绝不是天哥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的。天哥咬紧了牙关，走到了刘守元尸体的旁边，蹲下，颤抖着伸出了手，想要合上老首长的眼睛，却被人推倒在地。天哥回头看，是刚才驱赶围观人群的保安。保安穷凶极恶地吼叫着：“ 你干什么？一边去！别在这围着瞎捣乱！” 天哥深吸了一口气，却无法止住涌出眼眶的泪水。他咧了咧嘴，让表情更加夸张。 太吓人了，我要是早出来几秒还不被砸死了啊。 天哥像是被吓傻了似的自言自语着。保安狐疑的目光释然了，嘴角扬起了不屑的冷笑。快走快走快走，这点出息别在这碍事，走。天哥站了起来，向大堂外走去，一步又一步。在即将走进阳光的时候，身后保安的对讲机响了，一个愤怒的声音大叫着什么。保安指向回头看刘守岩最后一眼的田哥，大叫：“站住！”田哥一转身闯进了阳光下。三月并不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却像是把什么阴暗的东西从他的身内驱赶出去，异样的力量涌了进来。天哥拔腿向华天大厦的大院外冲去，在门卫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天哥已经从他们的身边闯了过去，只有片刻就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之间了。直到天哥在一个无人的小巷停下脚步的时候，他仍然无法相信，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是长辈般存在的张明志团长会这样一种凄惨的结局死去。现在该怎么办？天哥擦干了眼泪，取出那把钥匙银行卡，思忖了片刻，离开小巷向自动提款机走去。卡里有90000元人民币，天哥没有动卡里的一分钱，他也没有按刘守元的要求立刻离开嘉安市，而是悄悄地潜回华天大厦附近。时间刚刚过去十几分钟，天哥躲在围观的人群中间，不一会儿远处就响起了警车的警笛的声音，五六辆警车疾驶而来，跟在后面的还有一辆救护车。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厦里抬出了两副担架，一副担架上盖着白布，另一副担架上的人中气十足地大声地呻吟着，人群骚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向前挤着。天哥认出来了，躺在担架上呻吟的人是财务主管汪伟。警察紧紧地跟在担架旁问着什么，几乎刹那间天哥就认定这又是一场阴谋。他甚至想到警方会得到怎样的信息呢？新任的副总经理专职司机田哥与副总经理殴斗，一时失去理智，将副总经理推出窗外，以致身亡。至于行凶的因由，田哥原本有大好的前程，但因为副总经理一时兴起调到总部当司机，前途毁一旦，因此愤恨不已，起了杀心。当然这只是田哥的猜测，或许是多心了，但周媛媛失踪了，刘寿元死了，还有杀手在暗处隐藏窥视，他不得不小心提防。天哥看了眼驶远的救护车，红着双眼转身挤出了人群，消失在越聚越多的人流之间了。天哥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的推测是正确的，那警方的通缉令最迟明天就会发出，在这之前天哥还有一点时间为可能面临的状况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准备。离开华天大厦外的人群之后，天哥走进了最近的一家邮局，以挂号的形式把钥匙和银行卡寄往上海一栋已经拆除的公寓楼，寄件人的地址姓名则留的是华天物流公司和经理王雨田的名字。 天哥写了张字条在里面，要王玉田把东西转交警方。天哥计算过，挂号信到上海查无地址，再返回家安，退回到华天物流公司，一去一回可能需要5-6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天哥可以放开手脚展开调查，就算再次失手被抓，他们也不会得到那把钥匙的。做完了这件事情，天哥给妻子唐一鸣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又惹到了新的麻烦，可能会躲几天，也可能会被关进去。唐一鸣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会一个人装修家，然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等着。天哥坚硬的心再次被打动了，他匆忙地挂断了电话，但是眼泪还是滑落了下来。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及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以爱情做结尾。生命更长久，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冰霜里练筋骨，曾让雨雪打胸膛，曾在三九迎风站，也曾在百花里笑春光，曾让清风拂山岗，曾让明月照大江，好儿郎不

演播爱宝良。 快到中午了，田哥站在街头，突然茫然无措了。事情从亚东县的徒步游就开始诡谲异常了。例如在帕里的宿营地，帐篷外无人的脚步声，虽然警方说那是高原鼠兔发出的声音，但田哥认为里面真的有人类的脚步声。再例如卓木拉日雪山上的宿营地，山洞里古怪的呻吟声和周圆圆的失踪。呻吟声可能是风声，或是某种小型啮齿动物发出的叫声，但周圆圆的失踪却是无法解释的。特别是周圆圆的睡袋口有余温，而在向里面却是冰冷一片，显然是有人做了假。周圆圆的失踪的时间肯定要早了很多。再然后就是壮观骇人的自然景象，末日般给人以压抑的感觉。而后回到家安市，一连串透着诡异的事件发生在田哥的周围，被跟踪，被偷袭，家被炸成废墟，副总经理突然调他到总部当司机，到了总部副总经理又被人谋杀了，还有牧民刺松一家诡异的举动和活佛神奇的预言，以及大佛光寺内汉人落丧的话。这一切看似毫无关系，却又隐隐约约被一条线贯穿着。千头万绪之中，天哥决定从亚东游的领队张良石开始调查，毕竟他在高原上的种种行为是十分可疑的。就在天哥准备找一家网吧查张良石的信息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警察周子祥打来的，问他在哪里，还要他立即到公安局做笔录。田哥避开了人群，向偏僻的街道走去，边走边对电话那头的周子祥说，刘副总经理是昨天下午下达调令把我调到总部的，而我今天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要我保管一样东西，在他把那个东西交到我手上后不到五分钟就被人推下十三楼身亡了。我当然会认为危险就来自大厦之内，而且在现场保安曾经试图抓住我，但我并不是最后一个见到刘副总经理的人，这更能说明刘副总经理的死是很蹊跷的，所以凶手就在大厦里，我不及时的离开，难道等他们对我下手吗？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周子祥冰冷的声音，那只是你的推测，事实并不是这样。华天集团的财务主管汪伟已经把事情交代过了，刘寿元是因为贪污被揭发而畏罪自杀的，至于你说的情况嘛，如果属实，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警方的调查，先回来做笔录。田哥的脚步顿住了，他不相信刘寿元会贪污，因此对那句畏罪自杀他愤恨的发狂，我告诉你这是污蔑，首长他绝不会贪污腐败的，他绝不会畏罪自杀的，绝不会束手待毙的，你去查，一定会有线索遗留在现场的，你要是不查我绝不会放过你的，我不会放过谋害他的凶手的，我绝不。电话那头的周子祥还想说什么，天哥狠狠地摁下了挂断键，而现在 天哥决定，不管警方怎么做，他都要一查到底，哪怕这危机重重，也要为刘寿元讨回清白。整个下午，天哥都躲在大学城附近的一家网吧。作为一名曾经的特种兵，天哥一直保持着学习各种技能的习惯。黑客的技术自然包括其中。他很早以前就破解了驴友论坛，并且安插了后门程序。那只是一时的恶作剧的行为，没想到今天竟然会派上了用场。天哥查清了张良时的注册信息，以及每次上线的 IP 地址，有三四次的地址是相同的。天哥追查下去，那个地址是一家小医院，这倒与张良时声称的是医生相吻合。天哥立即给那个小医院打电话找张良时，但对方说没有这么一个人。这在天哥的预料之中，他记下了那所小医院的地址，又在网上搜索着张良时的信息，这才发现张良时不是人，而是来自耒阳的一种观赏石。天哥目瞪口呆了，这个张良时倒是很诚实，自从到了亚东县集合自报家门开始，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了。只怪天哥孤陋寡闻，没有识破。虽然不抱希望能够查明张良时的真正身份，但是天哥还是在驴友论坛的后台继续查找着。他发现了一件怪事，三个月前张良时曾经发帖说生存没有意义，想自杀，还说有人跟踪他，大概是女友想阻止他。虽然没多久这个帖子又被他自己删除了，但后台仍然是留有记录的。之后张良时一改从不参加聚会、不张贴露脸照片的低调的风格，多次参加驴友聚会和徒步旅行，取得了圈内人士的认可，开始独立组织驴友活动了。而这期间张良时一直在查找周圆圆的帖子，并且留言有预谋地拉近关系，而周圆圆也在对张良时进行着调查，偶尔会留言，看似正常，又给人一种谨慎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谋杀已经从三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周圆圆并非第一个被害人，也并不是一点警觉也没有。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张良时的谋杀轨迹恐怕还要向前延伸。天哥满腔愤懑，弹出支香烟点上，正想继续查找张良时的其他 IP 地址的时候，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道光，他鬼使神差地点开了周圆圆的个人信息，一条条地查看。天哥记得王雨田提过周圆圆住的小区，和登记的地址相同。天哥又打开了华天集团的网站，这里同样被他破解过，于是很容易就查找到了周圆圆的个人信息，与驴友论坛上的地址是相同的。天哥在本子上记下还有周圆圆父母的地址、电话。做完了这些之后，田哥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在冥冥中有个声音在指引着他，要他拿起电话。田哥深吸了一口气，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周圆圆父母家的电话，但是却无人接听。 天哥立即按周圆圆登记的父母的原单位查找，不过两个厂子都已经倒闭了，只剩下了住址可以追查了。于是天哥立即离开了网吧。走在街头上，天哥感到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平凡的生活下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超乎想象。或许迎面而来的那对笑容甜蜜的情侣内心在思考着如何甩掉对方，或许路边等红绿灯的那个中年人在研究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又或许那几个并肩走在一起的中学生在寻找人少的巷子好对同伴下手吗？天哥深深地呼吸着，把这些令人生怖的杂念都挤了出去。他在想，如果连周圆圆也是不存在的人，那他陷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谋呢？天色渐渐的暗了，天哥打车来到了华天大厦。停车场门口的保安习惯性的举手敬礼，然后犹豫地看着田哥，像是困惑于这个人为什么很眼熟。田哥神态自若地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开门进入，发动汽车驶离了。直到车子驶上了马路，那名保安才想到擦肩而过的人是谁，他跑到门口，指着田哥驶离的方向大声地叫着，而留给他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影子。这会是一个忙碌的夜晚，田哥想。他首先到了张良石 IP 地址所在的小医院，四层的小楼漆黑一片，只有传达室亮着微弱的荧光，一位五六十岁的大爷在里面看着报。田哥从车后面取出了一件蓝色的工作服穿上了，拎着车上的工具箱，冒充对加班满腹牢骚的电信线路检修员，偏开了大门，进入了医院的门诊楼。他找到了值班医生，还没有来得及表明要做什么，那个医生便对田哥没有好气地说，网都坏了三天了啊，早就报修了，今天才来人呢。田哥连忙解释，自己是检查街道的整条线路的，不是来维修的，不过可以帮忙看看。这所医院的网络没有问题，只不过服务器中了木马病毒。天哥终止了几个程序，从网上截下了一个免费查杀木马的软件，一边杀毒，一边查找服务器近三个月来的异常的情况。张良石的原始的注册 IP 地址就是这里，那他一定与这所医院是有关联的。一个多小时之后，田哥离开医院的时候仍然是难以置信，真正的张良石竟然是个女护士，在三个月前因同性感情问题割腕自杀了。至于是真自杀还是他杀，天哥打算交给警方去查明了。张良石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天哥驾车驶往周圆圆居住的小区，这是栋安装有语言对讲系统的公寓楼，但大门是敞开的，根本无人管理。天哥乘电梯到顶层17楼，然后才发现了一个问题。与其他楼层不同的是，17楼只有两户，所以根本就没有1704号门。而17楼的其他两户都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天哥想从周圆圆住所寻找线索的愿望，也落空了。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天哥心头阴云密布，他开车到了周圆圆父母家， 远远的就看到尘土飞扬的清除建筑垃圾的工地。天哥找到管事的一问，才知道这里半年前就开始拆迁了，而天哥提供的地址也并不存在。这样周圆圆的问题似乎更大，他除了在公司存在之外，他的住址并不存在，他的家人并不存在，他像是一个来自人事档案里的幽灵，突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隐藏了全部真实的个人信息的女人，居然能够爬到副总经理助理的位置，还深得刘守元的信任，这事情本身就透着诡异。周圆圆更像是一个潜入的商业间谍，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来自警方的卧底人员。天哥把车停到了路边，线索都断了，那接下来该查什么呢？他有些茫然。从西藏到家安，处处是疑团，而不管是张良石，还是回到家安时遇到的那些身手了得的杀手，他们似乎都在寻找什么。如果这样东西在周圆圆的身上，那他到亚东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天哥想到刘寿元临终前给他的那把保管箱的钥匙，或许只有那把钥匙才能解开所有的谜团吗？就在天哥准备打电话问周子祥是否有张良石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车外的情形不对了，前后有两辆车堵住了他的路，四周有七八个人正在靠近之中。天哥猛地打开了车门，那些人立即飞快地跑过来，大喊：“警察，不许动！”天哥早就看出了他们是警察了，而且前后扫了一眼，便知道整条街都被封锁了。为抓住他，可能动用了几十人的警力，所以天哥下车之后，便高举双手，放弃了抵抗。周子祥从晃动的人群间走了出来，面色阴沉地说：“天哥，有证据表明你参与了一桩经济敲诈案及两起谋杀案，现在正式批捕。” 我能问一下，出了什么意外吗？” 天哥艰难地回着头问着。周子祥的眼皮一跳，反问说：“你不奇怪我们怎么找到你的吗？”天哥笑了笑说：“ 跟踪器嘛，哈哈，我大意了，没料到你们也开始玩这种高科技了。那个，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周子祥接过了刑警从车上搜出的天哥分析记录用的本子，翻看了几页，他并不回答天哥的问题，示意压着天哥的警察把人带走，只是在天哥经过他的身边的时候，周子祥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鬼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十几辆警车从街的两头驶出，警笛长鸣，长长的车队倒像是国家重要的领导人来视察家安市了。天哥坐在警车里，大脑在急速地运转着。中午时情况还对天哥有利，现在却急转直下了，而且连周子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就是说下午发生了不利于天哥的重大的变故。天哥静静地坐着，警方为什么不在医院或者小区的居民楼内动手呢？担心我劫持人质吗？天哥的双手在阴影里轻微地活动着，他完全有把握瞬间挣脱手铐。当年的训练里就包含着这项自残般的脱困的手段，但挣脱手铐后，